观世音菩萨曾经讲过，他说十方的众生啊，舍生命，舍自己的生命，同埋舍你的财物，求我哀悯，就话观世音菩萨咧，佢令到啲众生可以将自己的财物或者将自己的身体嚟舍，都宁愿求观世音菩萨哀悯。因为人咧，第一紧就系命啊嘛，系嘛？如果有咗命，咁啊，第二就系财啦。如果命都冇嘅时候，呢、這个财咧就唔紧要啦。舍财为咗救命，咁啊，观世音菩萨可以救佢个命嘅时候咧，咁所以佢咧自己嘅财物佢就好容易嘅，即系好愿意舍呢个财啦。咁舍呢个财系做乜嘢咧？唔系观世音菩萨要，观世音菩萨咧唔需要我哋民间嘅财物。咁佢舍就系教你能够舍呢个财之后咧。你这个发心，你求助的心呢，你就迫切了。如果我们人呢执住晒我们的财物不肯舍的话呢，那我们会怎样呢？就会贫穷，令到我们会贫穷。我们之所以富贵是因为舍，能舍才能富的，就是这样。那观世音菩萨呢，他就很妙的，他不会直接向你说法，也都不会要你做什么做什么。佢系令到你咧要自动发心，佢个高明之处咧就系话令你自动发心，不论你舍财又好，发心修行又好，都系令你自动发心嘅，佢唔会强迫你嘅。菩萨嗰个妙咧就系咁样，咁菩萨嘅本身咧，佢亦都系做到慈悲喜舍喎，佢自己本人咧，佢时时都咁欢喜嘅，佢自己又欢喜，送俾人哋又欢喜。加上你自己咧，亦都系舍。佢点样舍咧？你有要求嘢，佢都自己都舍，舍嚟咧满你嘅愿，交俾你哋，令到你哋得到你需要嘅嘢。佢本身又舍，舍仲有舍乜嘢？舍佢个烦恼。如果佢因中修行，唔舍佢个烦恼，唔将佢个烦恼舍得干干净净，佢亦都唔可以成道嘅。咁所以呢个舍字咧，亦都系。一方面要我哋舍财物，另一方面要我哋舍妄念。如果你个妄念执着嘅心唔舍嘅话，我哋系只有自己痛苦。我哋可以自己细心地谂一下，我哋种种嘅执着系令我哋苦啫嘛。如果我哋肯舍咗呢啲执着心、妄想心，根本我哋好自在噶。我哋自己可以不妨去体验下呢一个法。咁啊，观世音菩萨咧，佢就系慈悲喜舍，呢个系佢个嗰个行门，系佢所标榜嘅法门嚟嘅。咁啊，所以佢咧一方面喺度供养两尊如来之后，咁啊，释迦牟尼佛咧，佢就继续讲啦，继续叫一声无尽意菩萨，佢话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，游于娑婆世界。咁佢咧，以上讲咗好多赞叹观世音菩萨嗰啲威神势力啊，佢嘅功德巍巍如是啊，赞咗一轮，到而家佢仲系意犹未尽啊，仲要继续赞，赞佢咧就话佢嗰个神非常之自在，佢嘅救度众生系游，系叫做游戏神通，系好似去旅游咁样嘅，咁啊。由于娑婆世界，就喺我呢个娑婆世界里边，点样去救度众生？咁佢唔止由娑婆世界啦，佢游到去呢个普陀山咧，佢又建立一个道场。咁佢喺普陀山显佢嘅圣迹之后，佢又会去第二个道场游噶喎。佢又曾经游过五台山，五台山大家知唔知道系边个菩萨嘅道场啊？有个人知道啊，文殊师利菩萨系嘛，喺山西省嘅。咁佢有一次点样游呢个五台山咧？自己咧一跳咗上去个山顶，喺十顶山嗰度望，嗰个望下咧，原来咧五台山佢认为值得去一日，咁所以佢咧就三步四步咁就跳到去啦。咁啊去到喺未到之前咧，佢就。現成好似普通嘅人咁樣，一個翩翩公子，好似啲富家嘅子弟咁樣。 咁啊，慢慢佢又步行上去啦喎。咁佢咁样嘅打扮，令到五台山里面嗰五百罗汉啊，就唔知道佢系乜嘢来历。所以咧，五台山嗰啲罗汉佢就好得意嘅喎，好中意咧攞起嗰个衣襟啊，攞起件衫向人化缘。咁啊，经常有香客嚟咧，佢就一个公咁追住。阿弥陀佛，接接完，咁啊叫人哋咧去布施俾佢。咁啊，呢五百罗汉咧，全部都系认真嘅罗汉嚟嘅。咁佢哋平时嘅打扮啊，即系都唔会企理噶啦，就污糟邋遢啊，形成咗好猥琐啊，五根又不对啊。咁啊，嗰啲长相咧，就即系你睇见咧，好似唔系几开胃咁样嘅。咁啊，呢一班人咧，就最中意同人化缘。咁观世音菩萨去到嘅时候咧，佢亦都系冇分清楚啊。咁啊，一窝蜂跟住咧就要去化缘啊！我睇见呢个，哇，衣冠楚楚咁样，一定系个袋里边咧大搭水嘅人噶啦。咁啊，围住佢啦。咁菩萨就唔理佢，一味笑。佢哋围住佢，菩萨就照行，一个仙都唔化俾佢，唔俾佢哋。咁啊，一路佢哋就唔放过佢，一路追到去个大殿嗰度。咁我俾个支持咧，睇到啊，呢一个人嗰个长相咧，唔同普通人喎，即刻就分开晒嗰啲人咧，就请问大僧啊，来自何方啊？咁样，咁观音菩萨咧，佢就直认啦，佢话我系普陀山嘅观世音菩萨咁样。咁呢一班罗汉一听嗰人慈悲就，哎呀，仲欢喜到即刻又打军斗咯，跳舞啦。咁话今次得啦，大菩萨嚟由我哋呢个山喎，咁啊，即刻就大家商量咧，煮罗汉斋，因为大家夹手夹脚煮嘅咧，咁啊，从此之后一大镬调埋晒一齐，用调埋一齐咧，就叫做罗汉斋，就系由嗰阵时开始嘅。咁呢五百罗汉煮嗰啲斋咧，就请观音菩萨食啦。咁啊，观世音菩萨咧住咗两三日之后。昨日日受他们供养，有些过意不去的，那我说我都打搅了几日了，我都要走了，这样。那这帮罗汉呢，平时就很少大菩萨跟他们这样玩法的，那他就有些不舍得他走，那么跟着就说我们第日都会探你的，他说不要紧啊，随时来啦，他说走之前呢，观世音菩萨就跟他说，他说你这座名山庄严就好庄严啦，但系欠咗一样，欠咗乜嘢咧？欠咗一座宝塔啊！即系成个道场欠咗一个宝塔，好似唔够壮观咁样。咁呢罗汉就话：，咁啊，事实又系嘅，你又讲得啱嘅咁。咁啊，其中有一个就话咯，佢话呢一个都唔系问题，问题最大咧就系天象南嗰度啊，天象南嗰度设置咗两座山头。嗰啲人要嚟嘅时候，要以一个大师行多半日先到。佢话如果我哋有办法能够喺天上云嗰度做一座寺咧，咁就啦。咁啊，如果咁样计起上嚟咧，地朝做紧个做呢个宝塔啦，咁样呢啲世音菩萨就谂啦，不如咁样啦，我嚟到打搅咗几日，好似冇乜贡献咁样，我哋不如咁样分工合作。你哋五百罗汉做宝塔，又有一个人做呢个思想文字，咁样好唔好？咁啊，大家都拍晒手掌，梗系好啦，系嘛？咁我为佢做道场喎，增添好多色彩噶嘛，又方便咗啲游客啊嘛。咁啊，观音菩萨咧就同佢讲啦：，我哋不如嚟一个比赛好唔好？嗱，你哋五百人做一个塔，我一个人做一道场，限住一晚要完成。咁样呢条条条啦，佢咁五百罗汉咧，佢话好啊，一啲系咁样啦，咁啊嗱，一言为定喎，天光我哋就要走噶啦，做唔完都要停噶啦，咁啊五百罗汉就谂下我哋五百人，你一个人有乜理由我哋会输过你噶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咧一口应承，一啲系咁样，咁啊当晚咧就动工啦，动工就工作一神咧。就匿埋喺个山粒度，睇下佢啲五百罗汉自己都去住呢个塔，咁啊睇住佢哋咧，唔知咋话，咁啊人头涌涌，啲砖头就唔知边度搬翻嚟啦，咁一路淋下淋啦， 临到有一半咁高啦，观世音菩萨谂一谂，忘记咗自己同人比赛落去，挂住睇人哋，自己嘅工程都唔做，咁啊谂下都系要唔好睇啊，快啲翻去扶手先。佢一跳跳到上个山头嗰度，然后咧两只脚一攀，一只脚趴住个山头，然后两只手拉住两座山头，好似面粉咁样，将佢拉拉埋一合。5分钟唔使，一道桥就做起啦。呢两座山头喺观音菩萨嘅手里边咧，就好似啲面粉咁样。咁佢千丈难呢座拱桥咧，就自然咁形成咗啦。好啦，佢做完之后咁啊，拍下只手，啊，咁快完成。诶，再翻去睇一睇啲罗汉做成点咯喎？咦，睇见你哋都差唔多咯喎，就嚟埋顶咯喎。你都觀世音菩薩點咧？整蠱人哋啊！學雞啼，嘅嘅嘅嘅。咁佢一啼嘅時候，附近飛鵰嗰啲雞咪啼咯，係咪啊？啊！嗰啲雞你又啼，我又啼，一隻啼，一隻隻都啼噶啦嘛。嗰啲雞係咁噶嘛。一啼嘅時候，嗰啲羅漢個個都哎呀，真係遺憾啦，停手啦，要停工啦。嗰個變咗個塔嘅天窿嘅，冇頂嘅。咁成为千古遗痕嘅成绩，咁啊呢个塔变咗啊千顶塔，停咗之后咧，观音菩萨啊溜走咗啦，佢唔睇佢哋啦。咁呢500罗汉咧，等下，咁耐都未穿帮嘅，后来谂一谂，先至俾人整蛊，咁佢就离开呢个紧急会议啦。佢话本来系可以埋顶嘅，就系因为观世音菩萨喺度整蛊我哋。令到我哋咧冇办法埋低呢个奖，咁啊第二朝咧，附近居民起身煮早餐啦，啊成间屋嗰啲烟焚焚啦，咁个烟唔知去咗边度，走出嚟一睇冇咗个烟囱，一家系咁，家家都咁样，弊啦，那个烟囱不翼而飞，一晚之间唔知去咗边度，即刻到官府，官府咧即刻去查。查到咧，原來五台山一晚之間多咗座塔，呢座塔咧又黑又白又青又藍，乜嘢顏色都有。因為嗰啲煙燻咧裏邊就好煙又黑噶嘛，係嘛？但係佢煙咧有用青煙，有用紅煙，有用石咁樣幾種噶嘛。咁啊，原來咧都俾佢燻曬去嗰度。咁嗰個塔咧就美美斜斜噶喎，嚇你唔好你哋美美斜斜好實淨噶，到而家都未冧啊！咁佢又冇灰又冇地，总之啲砖头咧凹凹凸凸咁样，又要通天嘅，咁啊嗰啲颜色咧就乜嘢色都有，咁啊结果啲居民一睇话啊，原来我哋嘅烟囱嚟咗呢度做一个塔，咁啊唔嬲亦都取消啦，消咗呢个案啦。咁结果呢班罗汉咧开呢个紧急会议之后，佢话岂有观世音菩萨似乜嘢啫？而家咁样嚟整蛊我哋嗱，嗰、那个塔就通咗啊！唔掂，今次我哋要去报复一下。咁啊，大家开会咧就认为咧，趁住2月19普陀山呢个大香会啊，一齐好隆重，好多人嚟参拜嘅。佢话趁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去扑灭佢，一啲系咁样。咁啊，结果大家一致赞成嘅喎。咁啊，拉大队咧，拉大队咧就去。普陀山呢个观音寺啦，咁啊普陀山最大嘅寺门咧就系禅寺啊，即系就系禅寺就最大一个寺院嚟嘅，亦都系建得最先嘅一个寺院。咁佢嗰个人数又多，寺门又多，咁啊经常咧都会有到呢个天真真嘅。咁佢就趁住呢个香火咧，呢500罗汉就去到咧应咁啊，等到你上。去街行过唐街嘅时咧，咁呢500罗汉咧，佢就话：我哋大家咧撑咗佢肚面食啦吓，咁样咁啊，照食，食到咧500人可以食咗5000人嘅嘢，咁啊临时嘅厨房咧，临时煮咗几大锅饭，咁啊我食出嚟都唔够咧，佢食完咧就要敲碗敲碟喺度嘈之巴闭，仲要讲话乜嘢叫做名山啊？你睇下。连我哋食一餐晏都冇办法供应，咁啊系咁样嘈， 结果呢个范投资要辞职啦，炒唔完啦，咁啊先入之后出嚟道歉啦，咁啊各位大菩萨，所以佢咧就原谅。今日咧我哋斋菜全部都啊，即系改唔上啦，已经临时煮咗几镬，但系都唔够大家食，咁啊希望你包涵包涵。听日你再嚟嘅时候咧，我哋一定会啊换你大家嘅食鱼，一定唔会俾你使痛我嘅。咁啊。千多谢万多谢又道歉啦，成咁啊，总之咧就打发咗佢哋。咁佢哋就讲咗啦，听日再嚟，如果第二对唔够食咧，我哋一定就唔走嘅。咁啊，结果搞到呢一班人咧就弊啦，点办？今日好快又到啦嘛，仲要准备嘅嘢咧都唔够，而且佢500人仲有其他嘅人噶嘛。咁啊食咗幾千人嘅嘢，應該係幾日都夠用嘅應該，但係俾佢哋食曬啦，咁點辦咧？嚟補給都唔嚟得切嘅，咁啊開呢個緊急會議，咁啊結果其中有一個和尚咧行出嚟，佢話：你哋唔使擔心，聽日我哋辦頭，咁啊有人肯做咧，咁呢個師客師啊，其他人嚟方丈嗰啲咪好開心啦，咁啊等佢嚟做啦，咁佢啊不慌不忙做。煮饭煮菜，咁啊亲自咧攞去个斋堂嗰度，咁嗰500罗咧又继续嚟，继续嚟一食。咁啊呢位和尚咧就话：你哋尽量食啦，你哋如果食唔晒咧，我就要你攞走噶咁样。咁呢班人咧就食得佢哋好唔少啊，个个都个肚好似咁发咁样嘅，同近日食法唔同喎，就食咗好容易消化，点解今日食嗰啲唔容易消化嘅咧咁样？咁啊，系啊，佢就拖下拖下个肚，咁啊，跟住咧，个个都睇下嗰个饭桶里面都得唔完嘅，咁啊，睇下啲送菜，一桶一桶嘅送菜，我哋得完又有，不完又有，里面都唔会下嘅，应该得咗咧就少咗先至啱噶嘛。饭桶同埋菜桶里面都咁满，佢话弊啦，咁啊，其中一个咧即刻就入定。望一望，哎呀，原来呢个和尚系边个嚟咧？走人咯！咁啊，马上拉大伙人走啦。咁啊，一走之后咧，呢、这个自动请缨做饭头呢个和尚咧，即刻跟住佢哋打行将闩埋个大门，即系禅寺嘅大门啦。佢话闩咗之后，咁呢、这个呢班500罗汉咧出咗去之后话：我睇你哋呢个闩唔闩到几时？你一日。开咗，我哋一日就入啦。即系你整菜，我哋又几时间？我哋永远唔罢休。咁所以咧，普陀山呢个寺呢个大门咧，永远唔开嘅，到而家都未开。我上次去咧，我都由侧门入噶，因为咧大门冇开，冇得入啊嘛。咁啊由侧门嗰度入。咁啊，但系唔知做乜嘢，永远唔开喎。原来就系咁嘅原因。咁啊，仲有个原因咧，嗰啲物资啊。在厨房做嘢嗰啲点做啊？佢哋就为咗咧，惊住到时临时会增加咗人啊，所以由观世音菩萨煮嘅呢桶饭同埋呢一桶菜咧，佢哋永远都留翻，叫做侵呢个陈饭啊，侵呢个隔夜饭啊，煮熟呢个饭咧，呢、这个饭就嚟好嚟啦，佢就将嗰啲隔夜嘅饭咧就侵啲落去，咁样咧就好见饭嘅。好，即系就算临时多几个人咧，都够食嘅。咁啊，所以喺江南里面咧，自从啊侵呢个陈饭咧，就由嗰阵时开始啦。咁啊，因为旧人自己冇电话噶嘛，突然间有人客嚟，咁点咧系嘛？唔够饭食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即系呢个闸啊，呢个闸咧就延到而家咧，喺广东呢一带咧，喺江南呢一带咧，都有侵陈饭嘅呢个习惯嘅。呢就系由嗰阵时开始嘅，咁啊，正因为观世音菩萨咧，佢自己本人，佢系以种种嘅形游呢个娑婆世界，咁啊仲有啊，佢嘅自然啊，佢唔系古古板板嘅，佢系幽默、风趣、欢闲，而系救度一切嘅众生。咁啊，仲有咧，到咗你之后。佢一声不响，亦都唔邀功，亦都离不离俾你知道系佢救咗你，佢唔会咁样啊！佢自己就捉埋咁话忍退噶啦。观世音菩萨就系咁妙嘅。咁啊， 就是他有自在的神力，所以呢去哪里他都咁自在，游到哪里都是咁自在的。咁啊，所以这个无定义菩萨呢，他亦都是意犹未尽啦。由开始的时候他就问这一位大菩萨，这位佛子，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菩萨呢？佛已经跟他讲了，到现在应该就是完结的了，本来就没有下面这些偈颂的。咁啊，正因为咧，呢、这个无定义菩萨，佢以由未尽，再问咧，就系、是、唔长行嘅形式啦，用呢个偈颂好似诗偈咁样。咁啊，偈颂咧就有呢个从众，或者咧就呼起咁样嘅。从众咧就系话长行里边已经讲晒嘅内容噶啦，咁但系佢咧会从头再讲，就系、是、将内容咧将佢浓缩。成为诗句是可以很容易的朗诵，是比你容易记忆这样解。咁啊，呼起咧就系话长项里边冇嘅，系特别起一个另一个内容咁样，咁就为之呼起。咁而家呢个咧就亦都有从众，亦都系有啊里边有内容要补充一下。咁啊，所以咧呢一个偈颂咧亦都冇讲从众啦。咁啊，只系咧有重复嘅意思，亦都有新嘅意思补落去。咁所以呢个无尽意菩萨咧，佢就以继续再问呢个释迦牟尼佛：，佢话世尊妙相类，我今重问你，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？嗱，世尊妙相类咧，就系赞叹释迦牟尼佛嘅，但系佛。佢都有三十二相，佢个相都系非常之奇妙嘅。佢个相有三十二相，咁啊头上咧有呢个玉计啊，玉计咧就好似呢个春山吐日咁样，嗰个顶嗰度一嚿肉咁样拱起上。咁佢嘅头发咧就嗰个颜色咧黑得嚟有啲暗嘅红光闪闪咁样。嗰啲头发嘅颜色咁嘅，咁啊加上咧佢仲卷卷埋咧，卷埋咧就一粒果咁样捉喺度，又唔会连咗拉出嚟，又几像石咁样嘅，咁佢系自然生色嘅。咁啊，仲有咧，嗰只眼就圆牛黄相啦，咁啊，嗰个鼻咧好似圆蛋啊，好似圆蛋咁样，咁啊，嗰只两耳咧就垂肩噶啦。嗰啲牙齒咧就有42隻嘅牙齒嘅，咁佢嗰條脷咧係廣長舌，廣長舌咧就係佢伸出嚟可以咧，見到呢個髮際呢度又可以冚佢隻耳咁樣，咁佢啲脷咧就叫做廣長舌長。咁佢兩手咧就垂肩喎，唔係兩手咧就長過呢個膝頭哥喎，垂嚟咧長過個膝頭哥嘅。咁啊，髮際上咧就非常之自然。佢隻手咧有萬網啊，手指之間有一條嗰啲網，佢一分開咧薄薄嘅網，但係一伸埋咧縮埋咧就任意鎖定咁。咁佢上身咧有千幅輪像啊，佢個紋啊生成呢個千幅輪像。咁啊種種嘅樣咧都非常之奇妙，就唔係我哋普通凡人所見到嘅。咁所以咧就叫做妙相具。咁呢個無定義菩薩，佢就話啦：啊，呢個佛子就係指觀世音菩薩啦。咁啊，菩薩點解叫佛子咧？就係因為佛就係法王啊嘛，菩薩就係法王之子，能夠破三如來大業嘅，咁就叫做佛王子。咁而家咧，觀世音菩薩咧就係能夠破三如來大業，可以弘揚佛法，咁啊。所以佢就叫做佛子啦。佢又再问佢点解佢叫做观世音菩萨咧？咁所以佛咧佢就回答佢啦。具足妙相先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集结经典嘅人，称呢个释迦牟尼佛。佢就具足妙相先，继得无尽意义称观音行圆应之方所，云世深如海，历劫不思议，是多诸佛发大清净愿。我为你的越文明及善身，心念不空过来越知有好。嗱，呢几句偈颂咧，就释迦牟尼佛讲俾呢个无尽意菩萨听啦。 佢話你聽啊，就係話你細心聽，觀世音菩薩嘅行緣咧，佢係非常之妙嘅，善應之方所就係任何一個方向一個地方，佢都可以應啊。等於我哋嘅偈頌裏邊講咧，就話千江有水千江月咁樣嘅，同埋咧千處祈求千處應，苦海常作渡人舟，就係觀音菩薩善應之方所嘅寫照嚟啦。觀世音菩薩佢未成呢個佛之前咧，佢個宏誓啊，佢個誓願咧就度眾生嘅願咧深如海。咁啊，經過多生多劫修行，所以佢善應善嗰啲佛咧，即係親近啲佛啦。喺每一尊佛嘅座下咧，去聞法修行，係經過幾多咧？一千億咁多。所以從一千億佛裏邊，我哋就可以睇觀世音菩薩佢嘅歷劫修行啦。咁正因為佢近咗咁多佛，歷劫咁樣修行咧，所以佢所發嘅願咧，願願都非常清淨嘅。咁佛就講，佢話我只能夠為你略略大略咁樣講。咁啊，如果你哋每一個人能夠見到觀世音菩薩嘅法相，聽到佢個名，聽到佢個名同見到佢法相，你個心就開始念。咁啊，心念不空過咧，呢一句就好緊要啦。喺呢一品裏邊咧，呢一句經文咧就非常之重要。但係我哋往往咧會就咁樣念下就過咗。原來呢一句經文咧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心念不空過，能越諸有苦。嗱，因為我哋咧人人都好多苦，嗰啲苦就係講唔出嘅。咁啊，有一啲苦咧就係、是、無可奈何，我哋都要受嘅。咁呢啲苦咧就係、是、我哋要身心全然承擔啦。咁另一種苦咧就係、是、我哋無法去承受嘅。咁呢啲苦我哋應該點樣去了咧？我哋冇能力了嘅時候，我哋應該點樣咧？念觀世音菩薩，咁我哋念觀世音菩薩點樣念啊？要念到心念不空過。嗱，心念不空過咧，要平時我哋未修行，我哋就唔知道我哋嘅心念係點樣嘅，因為我哋嘅心念咧好多時都係打妄想，同埋咧諗埋曬嗰啲唔三唔四嘅嘢，真係會擾亂我哋嘅法身。咁呢個咧就係空過咗啦。咁如果我哋念觀音菩薩念到咧，就係、是、每一念都係想住觀音菩薩，係念念不忘。嗰種念念不忘咧，就好似你心中掛住一樣嘢未做，好緊好緊要。即係你做任何嘅嘢都好啦，你個心中會掛住嗰樣嘢，掛住去做。咁一種咁嘅情緣咧，你先至能夠做到心念不空過。